赵宇，台人也，以左使补中都官，用廉为令使，使太尉周亚夫，亚夫为丞相，宇为丞相使，府中皆称其廉平。然亚夫服任曰：“及之宇无害，然文身不可以居大夫。”武帝时，宇以刀笔吏积劳，迁为御史，上以为能，指中大夫。与张汤论定律令，作谏之，立传乡监司以法，尽自此始。与为人廉惧，为吏以来，设无食客，公卿相造请，与终不行报谢，勿在觉知有宾客之请，孤立行一意而已。见法者取，亦不复案求官署因罪，常终废，以为廷尉。使条侯以与贼身，即与为少府九卿，库籍。至晚节，事亦多，立物为严峻，而与治加缓，名为平。王温书等后起，至郡宇，宇已老，喜为燕相，数岁悖乱有罪，免归。后十余年，已受卒于家。